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十字路口，是时闪烁，看住自己，不要走丢。No，与众不同有什么错，旁人何必忙着搅和，拜托他们难受，瞎说胡说到听而吐舌。我的生活是我在过，谁又能够任你剥夺，不需要谁来打勾，将勇气就像一首火，历经风波成就了我。与众不同没什么错，反而成为美丽传说。是我这次换我好说难说，请你听我说、yeah、我的心魔是我在过，谁又能够任你剥夺，只为自己承诺，将勇气藏在身后，童话降落，我的天鹅手。 两年前，艾瑞卡演唱了一张专辑，当时呢，让很多人意识到，有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嗓音女歌手，她的创作力很有看头。 然后等了两年之后呢，艾瑞卡重新带来了他的全新微创作专辑《天鹅说》。刚才我们听到啊，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也像是艾瑞卡青春成长的挣扎和蜕变。好像很多女生心目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丑小鸭变身白天鹅这样的一个蜕变。在这首《天鹅说》当中呢，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吧，让人看到了艾瑞卡不同的一面。而为了专辑视觉呢，团队更是特别斥资百万到了日本冲绳去拍摄的专辑的视觉封面。冲绳充满自由奔放以及热情的能量呢，也是十分符合艾瑞卡给人的印象啊。整趟拍摄就像是一场公路旅行一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在某一天晚上，他们在乌台酒吧进行拍摄的时候，艾瑞卡邂逅了一位日本的老奶奶，不知道她是酒吧的老板娘，竟然还意外地得知对方隔天要去往中国啊！两人用着简单的中文和英文以及日文三种语言不断地沟通着。艾瑞卡更是介绍了不少地方小吃给老奶奶，两个人也是相谈甚欢。回忆起这段经历，艾瑞卡说觉得这个老奶奶好可爱，让她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奶奶，突然间的好想他们。你看，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即便你是带着工作这样的一个心态去旅行，还是会邂逅到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而这些出乎意料的事情反而会让你的这趟旅行充满着种种的非常深的烙印。11:06，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正式出发。各位好，我是泽华。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的是加纳利群岛，非常美丽的地方。这里呢，再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一共会有7个岛，分2个省。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看到了火山，还记得吗？这里的火山非常的壮观啊，大加纳利岛上。当然，其实看火山有一些特别值得看的点，这些点呢可以考验一下火山到底有多好玩，所以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好好的看一下火山都有哪些考验的点，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特别的风景。接下来打开任意门，跟随五月天一起出发。 小房间，日夜排练，我们听着唱片，唱片来自那张片，好小摇滚万岁，何处唱小店，都在士林边缘，我们都想离开这边，追逐另一边，苗栗孩子搬到台北求学，水手之中靠几近心一路笑远，和高雄雪地那是看不顺眼，我们曾走过无数地方和无尽岁月，带着旧怀有无法遗忘的光辉时间，那年我们都冲出那眼前，这一门通向了姻缘，这一门登场是那个三月，自强隧道漫长的像永远，椰林大道吹风起了律师的家宴，头也不会低，越来越长越远，外滩风光越出课本是那么新鲜，总会明界再飞到街下嘴，而立志证明在望无论多遥远，一离开台北却又想念台北，我们曾走 见，那个唱片很合适已不见，是谁说过要个 one say， 看你们离我们偶尔也疲倦，下房间收马准备宵夜是大鸡腿，每个梦都像任意门往不同世界，而你的故事现在正是起点。 来自2016年他们第九张音乐专辑自传当中的任意门。任意门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假使存在啊，一种任意门呢是凭借我们的意念和想念可以打开任意门。这个时候你会想去哪里？凭借着超强的意念和想念，那么你想去的一定是你人生当中非常非常非常想念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人的身边。第二种情况就是像哆啦 A 梦的那种任意门一样，直接推开门就可以去往一个地方，你又会想去哪里？那个时候你可能想去的是世界上你很想去的地方，但是平时很难去到，最好当天就可以往返回来。在任意门这首歌曲当中呢，五月天像是坐了时光隧道一样穿梭到了他们一开始出发的起点啊。这里的任意门不是门，而是不忘初心的意念和想念。如果可以重来一次的话，他们依然会选择继续的走上这一条音乐之路。好吧，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的出发，去往我们今天要去往的兰萨洛特岛。兰萨洛特岛的国家火山公园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也是加纳利群岛火山当中景观保存的最完整的一个岛。在1730到1736年的时候呢，位于岛西北部的大约25个火山口持续喷发了6年，注意是6年之久哦，平静冷却之后才形成了今天的国家公园。而为了保护火山的原貌呢，西班牙政府也是规定不得徒步在公园当中进行穿行，可以驾车驶入到政府唯一允许修建的一个餐馆处，然后呢大家统一的乘坐公园当中规定的大巴进行游览。很多人说到了这里以后，你会发现沿途所经过的好像是来到了月球一般的感觉，寂静、空旷、壮观、美丽。在这里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火山的奇观啊！首先我们可以体验的是滚滚的火山灰石，在每个人手里会放一点点的火山灰石，你就会感觉到有一阵灼烫，然后这种灼烫让你会立马就要把这个火山灰石给扔掉。其实在游客脚下大约600米的深处呢，就是温度大约有2000摄氏度的火山岩浆，但奇怪的是呢，地表却是凉凉的，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火山第一点可以考验比较好玩的一点。接下来还有两处很好玩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先来听一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叶秉桓。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不期而遇的惊喜，面对这些惊喜的时候，你会觉得哇 Life is beautiful， 生活简直太美好了呀。所以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 Life can be so beautiful。 想念过去是种折磨，你现在就是应该放空放松放手的时候，就让我牵着你的手，还有我陪你看星空，不要怕你的心坠落坠落，还有我在身后。 我跟你说，总会有我们的出口，就看一盏灯在闪烁闪烁，我们已走过，就让我牵着你的手，哎呀，享受着清凉的啤酒，还有轻快的节奏，蹦蹦蹦蹦，快乐的耳朵。I got it, my friend， 忘掉失去的一切，用力的笑，我不要板着那张脸，快看不见了。No no no， 不要让眼泪模糊了你的视线。 当你觉得平淡的一天太无聊的时候，好像觉得太枯燥的时候，哎，这个时候真的有必要让自己换一副眼镜，假使有这样的一副眼镜存在哈，换一种视角去看待生活，你会发现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非常美好的时刻的。比如说你今天碰到的一杯咖啡，它的味道非常的特别。比如说今天你在路口邂逅到的一段风景是怎样的，今天你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人事物，它可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这样的小小的事情，当你换一个视角的时候，你会发现 Life can be so beautiful。 叶秉桓之前的一首老歌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火山奇观第二奇观。我们用木柴呢将一捆柴草送进一个直径，注意哦，不到一米的小小的火山口里，半分钟之后就是奇迹见证的时刻。会出现什么呢？半分钟之后呢，柴草就会立即燃起熊熊大火。认真的哦。第三个奇观也很酷，在地上呢排列八个铁碗，碗底呢是一个一个接着地下活火山的空洞，然后将一小铁桶的冷水倒入铁碗当中，两分钟之后冷水就会开始沸腾，并且冒着热气，而且还会向空中喷射出大概有10米那么高的水柱，仿佛一下子变成了喷泉一般。总之吧，你会看到这个火山啊，不是只能够看到那个地表普通的红色的那样的一个印记，还有很多可以值得玩值得看的地方。 Written in the Water, Ladies and Gentlemen，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Jim Wigmo， 她也是一名新西兰另类女声歌手，声音特别的与众不同。刚才我们听到那一段以后，你说那种张力，然后那种嗓音的爆发力，包括那种厚重感和那种金属感，真的很好听啊，特别有磁性的那种声音，有文字好像没办法准确描述出来的一种魅力。她的嗓音呢，包括她的歌声呢，也是感动过很多很多的人。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很欢快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Rosa Sayang， 马来西亚一代的民歌，听到的是2016版本。To the good old times where there was straight boom bap, just beats and rhymes. Limp bear, gotta make this black mamba mine. Shawty had me floating on cloud number 9. Sunshine all day, we don't do the cordial. Word to my homie on Marco Polo. Lean like a cholo while we staying alive. Lion City, young Shay on a 65. Rasa sayang, hey, rasa sayang, sayang, hey. Hey, lihat nona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hey.Rasa sayang, hey, rasa sayang, sayang, hey, hey, lihat nona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hey. Hey!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ere only trees and a lion or two enjoying the breeze. Yeah, yeah, it's a party over here going down like the NASDAQ.Can't let you see the inbox of my Snapchat, cause your girlfriend might be my kind too. They say I'm way too high for the Mandai Zoo. Well, the king of the jungle couldn't really complain. He got the whole damn island named after him. Dollar dollar bill, nothing ever comes for free. He even gotta pay the freeway, ECP. Island since has come very far, all thanks to the man named Utama. Yeah, I walk on way, F what you heard. I don't ever play around with another bluebird.So here we are having so much fun. Can hardly believe this was a jungle once. Going singer, singer. Rasa sayang, hey, rasa sayang, sayang, hey. Hey, lihat nona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hey. Rasa sayang, hey, rasa sayang, sayang, hey. Hey, lihat nona jauh. Rasa sayang, sayang.Rosa Sayang Hey，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懂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懂酒啊？他们告诉我，懂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懂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懂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据了解，2019年北京卫视在影视方面上新的剧目种类多样，将有王凯、杨烁主演的《大江大河》，周冬雨主演的《幕后之王》，李少红导演、刘涛主演的《大宋宫词》，高满堂编剧、陈宝国主演的《老中医》，刘嘉诚导演、何冰与王鸥主演的《芝麻胡同》，靳东、蒋欣主演的《如果岁月可回头》，另外还有易烊千玺主演的《厌世番之新青年》，以及赵宝刚导演、郑爽主演的《青春痘》，文章、闫妮主演的《一步登天》等等。在综艺节目方面，经典节目《跨界喜剧王》和《跨界歌王》将加入全新创意，新综艺《老师请回答》、《亲爱的丈母娘》、《我的2058》、《第一次来北京》等也将新鲜亮相。最后再来关注，上周末大型互动综艺节目《我要上春晚》在央视综艺频道首播，每每看到《我要上春晚》的时候，就知道春节又近了。经过现场300位观众和评委的投票，最终魔术师王宇凭借高超惊险的幻影逃脱，成为《我要上春晚》首场直通候选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仿佛骑着马一般。我们再度的出发喽！ 阿妈耶，阿妈耶，你敢往哪边走嘞？阿妈耶，阿妈耶，你敢往哪边走嘞？阿妈耶，阿妈耶，你敢往哪边走嘞？ 马帮乐队的歌，非常酷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叫做突围，2015年他们的首张专辑马帮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哦。在这首歌曲当中，马帮大概营造出来的是这样的一幅画面，一群风尘仆仆的生命在跋山涉水的狂路赶路当中啊，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你可能想到的是那个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那其实这样的赶路画面也可以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马帮这样的一个感觉，也记录下了他们的生命之歌。马帮乐队挺有意思的，一群来自中国西南大地的汉子啊，他们也是在广博的乡野当中呢找到了属于自己呼吸的节奏。他们的语言呢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西南的方言，透露着这样的一种硬汉和这样的淳朴的感觉。而从刚才这样的直率的歌曲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也有山地、大地、阳光，一直坐落在那里，从未丢失过丝毫，守护他们，既是马帮乐队的突围，也是他们的一种守护的浪漫吧。11:39，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继续来到国家火山公园啊，刚才我们通过了三种方式感受了一下这个国家火山公园的奇观。第一个方式呢，就是每个人手里放一点点的火山灰石，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灼烫，立马就会把这样的火山灰石扔掉。而在我们所站的位置的脚下大约600米深处呢，温度就是2000摄氏度的这样的一个火山岩浆，但奇怪的地表呢却是凉凉的。第二个奇观还记得吗？我们用这个木叉将一捆柴草放进一个直径不到1米的小小的火山口里，然后仅仅半分钟之后，柴草就会立即燃起熊熊大火。第三个奇观就更加的好玩了，在地上排列8个铁碗，碗底呢是一个一个连接着地下活火山的空洞，把一个小铁桶的冷水倒入铁碗当中，仅仅2分钟之后，冷水就会开始沸腾，然后冒着热气。更加酷的是呢，会向空中喷射出大约有10米高这样的水柱，仿佛突然间的化身成为了喷泉。而最精彩的就是火山烤鸡了，各位。在一间小屋子的中央放着一个铁篦子，铁篦子上的鸡呢可以烤的是向下滴油啊，原来这里就是用火山的热量去烤鸡的。我们量一量铁篦子上的温度呢，大概是有120摄氏度。如果你要是探头向铁篦子下的火山口望去，你会发现这个不大的火山口下面大约10米深处的两旁各有一个横出去的火山洞，形成了一种天然的烤炉。而很多人呢也是专门来到这里去感受一下火山洞烤鸡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吃这样的烤鸡的时候，你想听什么样的音乐呢？是那种特别激情的，特别吵闹的，还是相反会是这样静谧的感觉？拿上一杯红酒，吃着刚刚烤出来的烤鸡， In a dark room, life can be so beautiful. I'm just sitting here waiting for you to come on home and turn me on. 此刻 Turn me on 来自于 Nora Jones. Like the desert Like a school kid waiting for the spring. I'm just sitting here waiting for you to come on home and turn me on. My poor heart, it's been.Glass is waiting for some fresh ice cubes. I'm just sitting here waiting for you to come on home and turn. 很唯美的一首歌曲，我们来看一下歌词啊。歌词一开始唱到，像花儿等待绽放，像电灯在暗黑的房间，我就坐在这儿等待着你，等着你回家。Turn me on， 打开我的心。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Angela 张韶涵。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是我》。是我这个词挺有意思的，你会发现好像我们每一天都在变化着，我们自己不承认自己的变化，当别人说你变的时候，你说我没有变，我就是我。 希望你听我说， 但是这样的说，你说得出口吗？说得明白吗？ 不是太多， 对方又是否听得懂？是我 没痛过，不算经我脆弱，但不能软弱。伤过，才懂得我要什么。先别急着论断我，是我笑得要求。 不多，并不多。 在2006年的时候，安卓拉张韶涵以一首《隐形的翅膀》深入人心。然后他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情，大家应该也是从各种各样的新闻当中了解过很多啊。最近呢，张韶涵上一个节目当中的时候，自己也吐槽自己，说自己好像天生丽质。这天生丽质当然一方面是天生长得非常的漂亮的丽质，另一方面呢，也确实是经受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的考验。在2012年的时候呢，张韶涵带来了《有形的翅膀》这张专辑回归。听着刚才这样的《是我》的时候，就忽然间的很想再和这样的同步放在一起听。 因为我们双手牵手， 《是我》这首歌曲当中唱到，当时间改变了许多结果，当生活不让人停泊，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人就变了。这样的改变谁也不能怪谁，可能只是一种无形当中的改变。有一些人他并没有变，还在坚持着自己的初心，还是那个一开始的那个自己。当时过境迁，当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你还是那个你熟悉的自己吗？在对方眼中，你又是否还是那个他所认识的他？是我是一种坚持，是我也是这样的一种同步。 一辈子的朋友， 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很经典的旋律，不一样的演绎方式。你熟悉的《偿还》是怎么唱的？听一听王若琳的版本。 嘴唇还留着泪痕，这不是胭脂红粉，可掩饰的伤痕，破碎的心灵，流失了多少的情，弥补的谎言，偿还的借口，我不会去当真。爱的心如旅程，只能够你我两个人，不可能是我独徘徊，也不可能三人行。你可以去找新的恋情，也可以不留一点音讯，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再让我伤心。脆弱的心情还留着你的伤痕，弥补的谎言，偿还的借口，我怎么能相信。爱的心路旅程，我曾经带你牵引，这只能说我太多情，不敢埋怨你无情。我曾经耐心听你表明，也已经了解你的苦衷，请不要用偿还做借口，伤了我自尊。爱的心路旅程，我曾经带你牵引，只能说我太多情，不敢埋怨你无情。我曾经耐心听你表明，也已经了解你的苦衷，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伤了我自尊。 歌里唱到，我曾经耐心听你表明，也已经谅解你的苦衷，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伤了我自尊。王若琳翻唱邓丽君的一首版本的《偿还》，不同的味道，不同的调调。11:53，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要告一段落了。最后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风衣》，这个季节穿风衣好像已经不太够了哈。 蠢动的感情后来进入话语，在脸上遍体，也想已经会淡去忘记。当时经不起你我情绪的暴雨，后来美如一场风景。十年级的笔，不知不觉地改写自己。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拼凑成贴一件风衣。但却是什么保护我，包括你，包括心。成长是个游戏，把曾经变如今。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泽华和你不见不散了。在风衣之后我们将会听到的是王心凌新歌大首播，记得关注哦，拜拜。 心中四季像候鸟飞去，留下了一个背脊，我把太阳大声叫醒，还是摔醒。穿上风衣我推门出去，找寻星星。 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王心凌。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全球独家大首播。 美丽的女孩那自在的模样，总是很难被记得。迷人的男孩那即兴的渴望。对理想快乐着，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作假命中这位苦的自作。 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哇，